有说话要讲 iPod 中广播，将心中的缘分透过 Podcast 空中神，一切冷知识，一天的经过，不需担心你我，要到这里找真我，播下欢喜若果，每个网页也在讲，快快去制造 Podcast， 说说自己的爱好，不贵的，开放的，不需要思想封闭，整个 Podcast 再无限制，加上不再管制，乱压不再失礼，请快速铺上网。 个个亦要装 iTunes 的吸引，即刻飞奔去找个你最爱的听一下，安装了 WiFi download 得很快，不管有多远近，你我也靠 podcast 有开始无终止，向这理想冲刺，每次说起这次好也会不敢相信，记得讲是原创，世界永没蝎子，每处发生的趣怪，资讯永不会迟，要记得这首歌，哪怕会无迟。